早些年阿茂和任科就是在街边卖唱和卖东西，在他们的音乐里你可以找到他们曾经去过的地方，像海丰的街头，广州的街头，东莞的街头，这一次他们来到了深圳，在深圳的街头停留驻足，一直唱到天亮。这是一首献给深圳的大时代情歌，也献给每一个在街头游荡的青年人。 灯光耀眼，照得我心慌，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，你知道的，你清楚我在说什么。我很想很想亲吻你的脸，就在深圳的街头，就在深圳的街头，深圳的夜晚从北国之春到夜色阑珊，我的世界，我的青春，我们可以一直唱歌到天亮，就在深圳的街头，就在深圳的街头。飘荡，感觉就像那梦一样，你笑起来哭起来都漂亮，我永远永远记得那些瞬间，就在深圳的街头，就在深圳的街头， 正马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9。 本周榜第九位新歌上榜，来自理想的得了吧张小姐。看标题像是在劝慰，张小姐是个普普通通的90后姑娘，养了两只猫，收藏了几十张过气影碟，喜欢拨点裙子，所以就买了很多件。张小姐很宅，大部分时间不喜欢出门，半夜睡不着就整宿整宿的看电影，白天睡不醒，在地铁上睡眼惺忪，怀疑世界。张小姐不是某个人，而是很多人的缩影。对号入座一下，看看你是不是也跟她一样，爱神游，爱幻想，有点矫情，还有点可爱。 以获得快乐，伤痛也唯一点特别，把姿势反复拿捏，严肃上拍杂志封面。2018年间歇你染上失眠，入夜后读小说读到快有幻觉，多有趣情节在现实都不明显，靠着重演思绪还在摇曳，多少次人海中拼命太富有，拥挤的空气在等待谁一口，地铁隧道长壁望不完的石头，那时候张小姐你有或没有，那时候张小姐你有或没有，忽然很拼命才能抑制的念头，要大喊骂或避开一个出口，最终只能握紧两个按着你的手。虚度二十年，幻想微胖了经验，没遇到风铃渡空那一面，多少次人海中拼命的扶摇，拥挤的空气在等待谁一口，地铁隧道墙壁望不完的石头，那时候张小姐你有或没有，那时候张小姐你有或没有，想念人走的前夕年末日尽头，在一边马四烧起来的时候。 你们都怎么了？都一一的。 战马开罐有礼哦，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一种捕捉未来的声音，一种挑战不凡的能量，一段非凡的音乐旅程，一种行进在时代的节奏。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 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。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2018年第46期的榜单揭晓节目，我是 DJ 董鹏。上一节向您公布了两首上榜的新歌，第10位五条人深圳的街头，第9位理想得了吧张小姐。这一节将向您公布本周榜第8位到第6位的上榜单曲。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8。 本周榜第8位来自陈敏的《远方》，沉默的远方。远方是什么？远方是时空和精神的永恒栖息所。不灭不朽。远方是树洞，在看似短暂又无趣的人生里，它承载了你的心情和期待。远方是你的一个朋友，他总在你脆弱的时候陪着你。远方是一个长者，沉默不语却看透一切。自由的灵魂永远行走在通向未来的路上，远方陪你不会寂寞。 远方沉默的远方，一路上为谁感动，为谁忧伤，我听见自由的风啊，带走我所有迷惑。 在春天与整个世界，或许只是一次擦肩，唱一首歌，怀念什么，还是期盼着下一个相遇的起点。远方，沉默的离远方，一路上为谁感动， 榜榜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7。 本周榜第七位是一首上榜的新歌，来自谭维维和满舒克的《哦乖》，没错，就是窦唯1994年《黑梦》专辑里的那首歌，谭维维进行了改编。新编版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窦唯原作的风貌，同时又加入了一些更符合当下审美的电子音色，满舒克的参与也是一大亮点，毕竟窦唯的原版也是近乎念白方式的演唱，摇滚跟嘻哈在谭维维和满舒克的演绎下找到了更为明确的契合点。 爸爸妈妈，你们可曾原谅他，原谅他总是不爱多说话，也不说有什么想法。爸爸妈妈，谁也不能离开他，哦乖，听话乖。 没有一个能感到温暖的家，从来都是担心和从来都是害怕，还要我去顺从你们，还要我乖乖听话，说那是儿女对父母的报答。你们说不管出现什么什么样的情况，都要学会接受，不要说什么什么废话。站在一旁默默说爸爸爸爸你不要吧，胆战心惊默默说妈妈妈妈你不要吧。没有能力去维护完整的家，不知道他们当初是怎么样的一种想法。我那无可又奈何的爸爸，我那可爱又可怜的妈妈，被迫接受你的错，我的梦好难过，对自己说这一切无所谓，被迫接受你的错，我的梦好难过，对自己说这一切无所谓。 从

温泉雅韵养生怀古，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，53913117。 各位好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文化方面。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，市公交集团将于12月18号发行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车票。此次发行的纪念车票一套共2张，每张纪念车票票价2元。具体发售的纪念票线路包括835、839、917、917快、937、848、840、856路等。昨天上午，北京台湾会馆举办纪念通邮10周年集邮展和邮票发行活动。现年91岁的第一封家书寄往台湾的作者，现场回忆了当时的情景。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发行两岸通邮10周年纪念邮票和首日封，来纪念这一重要时刻。邮票以数字10为基本构图造型，其中使用了明月、黄帝陵、北京鸟巢、日月潭和台北101大楼等可以突出两岸鲜明特征的元素，而和平鸽、飞机和货轮则代表了通邮、通航和通商，表达了两岸将朝着和平发展努力的美好愿望。辉煌40载，筑梦新时代，首都高校大学生阅读演讲比赛决赛近日在首都师范大学举行。据介绍呢，这次比赛共有41所高校参与，15所高校的选手晋级决赛。当晚，选手们围绕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和新时代的辉煌成就，通过阅读经典著作、社科专著、文学作品、观看影视作品等，结合自己或他人的生活经历，分享了各自的阅读心得和体会。最终，来自北京大学的郑芳一和中国传媒大学的田尹南摘得桂冠。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明光家居，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，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。 高丽灯具港年底收官，12月16日，奇幻儿童剧砸蛋送金条，满额享惊喜，多重盛会等你来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关注路况，目前东二环建国门桥、东三环劲松桥到国贸桥南北双方向车多。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。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。 哇，我有一了！ 我也有一， 我还有2个1。 你们都怎么了？都1的。 战马开罐有礼哦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一种捕捉未来的声音，一种挑战不凡的能量，一段非凡的音乐旅程。一种行进在时代的节奏。Fight.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 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。 这里您接着收听到的是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，我是 DJ 董鹏，正在向您揭晓2018年第46期的榜单。上一节带来的是本周榜第8位陈敏，远方，沉默的远方。第7位谭维维和满舒克，哦乖。星球撞树，人各有异，排名本周第6位。在这一段的节目里，您将听到本周榜第5位到第3位的上榜作品。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5。 本周榜第5位来自王心凌，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。这应当是可以重新定义王心凌的一首作品了，不而甜蜜，而是走起了文艺范儿。这个得益于陈珊妮的加持，歌曲的词曲和编曲都是陈珊妮。不难发现，陈珊妮是将她独特的高冷气质带给了王心凌。简约的吉他前奏，明亮的打击乐和钢琴，给听众渲染出一种微醺复古的氛围，轻松又大气。另一面的王心凌，在迷失的下个路口又成长了。 在的模样总是很难被记得，迷人的男孩那即兴的渴望，你对理想快乐着，不准情绪化，不准偷偷想念，不准

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Three。 本周榜第三位来自马赛克乐队《霓虹甜心》。马赛克就像一群来自八十年代的街头青年，他们唱着八十年代的歌，跳着八十年代的舞，说着八十年代的情话。这个时代流行的东西好像跟他们无关，但是听他们的音乐，你不会觉得土，反倒很洋气，复古即为潮流，跟新裤子一样。马赛克也在传递着这样的音乐价值观。对于向往和热爱八十年代的人，马赛克的音乐一定不能错过。 怎么了？都一一的。 战马开罐有礼哦，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一种捕捉未来的声音，一种挑战不凡的能量，一段非凡的音乐旅程，一种行进在时代的节奏。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 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， 这里是全中国都在听的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，我是 DJ 董鹏。回顾刚刚过去的上一届节目，给大家揭晓了本周榜第五位到第三位的作品。第五位，王心凌在《青春迷失的咖啡馆》。第四位，焦麦琪《巴啦啦少年再见》。第三位，马赛克《霓虹甜心》。今天最后一届节目将向您公布本周战马榜的冠亚军。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。 Number two， 本周榜第二位来自马帮乐队的彩调。马帮乐队用自己的音乐证明了什么叫做民族的才是世界的。他们将西南民歌和现代音乐进行有机的融合，既保留了传统民歌的方言和乐器，又更符合现代流行音乐的审美取向。在中国有很多音乐人在做着同样的事，比如云南的山人乐队、武汉的冯翔、宁夏的苏阳等等，他们都是现代的马帮，用音乐的方式将中国的人文民俗带到了更多地方。 十七十八呀，广西嘞，丢了个爷娘哦，丢了儿子嘞，丢了爷娘坑呀进嘞。个池子哦，手刮出来，唱个家乡的彩调，改改门弦，啊，唱个飞， 哎， 我们一起 唱起来呀！ 是一个马子婆哟。